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梁小杰梁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腱鞘炎的预防和运动。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请梁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孟莹好。 嗯，欢迎梁老师啊。为什么和大家一起去关注这个腱鞘炎呢？肯定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像梁老师给我的我们关于今天这个谈话的提纲当中提到的啊，随着我们网络的不断发展，又或者说是大家对于我们的手机，对于我们的这些电子产品的依赖，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越来越多的低头族，不仅仅导致了我们颈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样的，因为我们的手部会长时间的去使用这些电子产品，也导致了我们出现腱鞘炎的情况。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就要和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腱鞘炎的问题，是不是梁老师？ 是的。 嗯， 因为这个腱鞘炎呢，实际上这个名词对于大家来说应该说是不陌生。 对， 或者说呢，我们可能经常在一起谈论生活呀、工作啊、学习呀，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个词。所以说今天呢，利用这个时机啊，我们跟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专门来聊。因为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先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是腱鞘。 哎，是、啊、 因为我觉得腱鞘大家可能平时经常会说腱鞘炎，但是的话呢，腱鞘是什么样一个概念，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说普及呢，或者是说这个大家共同分享呢，我觉得都可以。那么腱鞘呢，又说腱鞘它就是包裹在肌腱外面的那个叫滑膜管。 嗯， 这个滑膜管是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什么，就是我们平时就是打的太极剑，那么剑一定是有鞘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腱鞘炎，大家就可以这样去思考，这样去联想。也就是说这个腱是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肌腱， 嗯， 我们说的那么这个鞘呢，就是包裹在肌腱外边的专有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哦，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包住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外边这个鞘对这个腱它是有保护作用的。 嗯， 对吧？这样一想我们就很容易能理解，也能接受，也就能记忆。所以说它这个不让这个腱可以说到处乱跑，或者是说适当的适度的对这个腱有一个限制它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区域或者一个作用。那么就是说它这个腱和这个鞘之间它还有少量的滑液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滑液呢比作比如说胶水。一旦我们这个腱鞘里边出了问题，也就是说相当于那么比如说炎症，就相当于这个肌腱里边出胶水了。 嗯， 那么胶水出来了以后，它和这个鞘可能就粘合在一起了。粘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肌腱在运动的时候，那么它的收缩或者是在这个完成相关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到一些疼痛或者是有一些约束。所以说我这样的一比喻，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们就应该非常的容易理解。也说腱鞘炎，那么它就是由于肌腱长期过度摩擦和鞘摩擦了嘛，而导致的肌腱和腱鞘的损伤性的炎症。 对， 发炎了， 嗯， 那么一旦发炎了，它一定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我们这个最常见的这个腱鞘炎就在我们的手部和腕部。 是，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嘛，咱们的手部好像比较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对，而且呢还有一个性别的这样的一个趋向，也就是说这种所因为它也是一种疾病嘛， 嗯， 也就说这种病发病率女性还高于男性。 哦， 经常会尤其这个阶段啊，因为现在等于进入冬季了嘛， 嗯， 那么就是去医院就是所谓的骨伤科去就诊的，那么因为腱鞘炎，那么可能女性比男性就要多，所以说这个比例数字是这样子得出来的。 是的，我之前也听说过一种说法啊，嗯，就是很多的妈妈就会特别容易得腱鞘炎。 对，因为什么？就是说腱鞘炎它按照种类来分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它有两种吧，就最常见的了。 嗯， 我们刚才说它主要就集中在手腕啊手指啊，那么最常见的刚才孟莹就是想到了说妈妈手。 对 啊，妈妈手实际上就是那个脑骨径突狭窄性的腱鞘炎。 嗯， 那我们都知道脑骨就是在拇指旁边嘛。 嗯 啊，所以说为什么把它称为妈妈手呢？就是因为什么，我那天跟我学校的有一个老师，一个男老师，我看他比较壮，我说你是从小就比较胖吗？他说是，他说就因为我从小体重就大，所以我妈妈就是年轻时候带我的时候，他就得了严重的腱鞘炎。 哦， 嗯，所以就说妈妈手，那么也就是从小，因为妈妈这个手的力量呢，相对来讲，就是她没有一贯的来加强或者提升，那么随着这个孩子的体重不断的长大，那么也就是说他的手腕儿。那么这个承重或者是负重，那么就等于这个加大了，所以说把这个脑骨径突狭窄性的这种腱鞘炎，那么就是落在妈妈的手上了。包括这个我们经常用的这个鼠标， 嗯，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是因为长期的就是这种不是单纯的伏案了，就说这个是办公，那么就是离不开电脑。所以说现在有一些老师也好，或者有一些这个朋友也好，他们用的一种啊，我不知道孟莹你发现他们没有，用的是这种立式的鼠标 啊。对，见到过 啊，见到过哈。 是的， 也就是说鼠标不让他趴下了， 对， 让他站着， 对， 这样子就平时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手的这种自然放松的状态就比较吻合，所以就是说受力那么相对来讲就是减轻了很多。 嗯， 那么目的也就是说能很有效的这种预防我们这个腱鞘炎的发生。那么除了这个妈妈手啊，实际上还有一种也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就是说这个腱鞘炎，那么叫屈指啊，大家一看就屈啊，伸屈的屈啊， 嗯， 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大家一听就知道了，我们腱鞘炎不管是哪一种，它都属于狭窄性的。也就刚才我们说到的，整个的这个鞘里边的话，怎么样？有水肿了，因为有炎症了嘛，所以就是说它这个缝隙小了。那么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有些粘连的时候，那么就可能让我们觉得极其不舒服。我们把这种屈指，肌腱狭窄性的腱鞘炎也可以称作叫板机指啊，扣板机啊，就是平时像我们那种大家都会联想到，就是说射击的时候会听到扣板机的咔咔的声音。 嗯， 那么一旦我们这种屈指这个腱鞘炎要是患上了的话，也就是说你手你想屈你屈不了， 对， 你在屈的状态的时候你想伸你伸不开。 嗯， 所以就说大家一想得多痛苦啊，伸也不行屈也不行，那个时候怎么办呀？有的时候还需要我们做这种屈伸，然后就是怎么样用我们另外一只手或者是其他的另外的一个人怎么样帮助我们，然后就会帮你屈或者帮你伸，完成这个屈伸动作的时候我们就能怎么样听到咔咔响的声音。 那么一旦我们这个得了这个板机指这个状态的时候，也就是说手的过度使用，那么都是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肌腱和腱鞘都会增厚，一旦增厚了，也就是说空间就小了，那么导致肌腱这个滑，可以说这种移动啊，那么就受限。所以说在手指和拇指屈，这尤其是屈啊啊弯曲的时候，是有一种所谓的那种像抵抗一样，所以说就要需要一个外力。那么这两种啊，就是不管哪种腱鞘炎，一旦我们患上了以后，可以说谁患上谁知道， 是 他的这个痛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都不仅说是影响你的工作，那么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可能都会受限制。 是的， 比如说我们就最常见的，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吧，那么就像刚才我说的那种，你手你屈伸都不能自如了，尤其拇指和食指，那么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也是这两个手指，吃饭我们无论是拿勺叉还是筷子都要用它，那连吃饭都不能，就是都不能就是自理了，大家想想有多么的可怕。所以说今天我们专门把腱鞘炎这个话题在这个时间里边我们一起来讨论，我觉得就目的是想让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尤其我们这个女性朋友们，那么我们就得高度的重视， 对， 不能这个腱鞘发炎了我们再关注它，那么也就是说重在预防，我们把这个机理把这个道理我们搞清楚了，那么我们就能做到预防，也就是说我们减少痛苦。 是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那当然啊，刚才听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什么是腱鞘，还有它常见的一些种类，但我们更关心的就是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腱鞘炎的发生啊，这才是我们像梁老师提到的嘛，怎么能避免它的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保障。我觉得肯定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这个妈妈手，从这个名字就已经看出来了，女性生完宝宝的时候，还有就是日常的一些活动行为的时候，可能是很容易导致它发生的一个原因之一啊。 要说这个腱鞘炎它的这个诱因也好，或者是成因也好，那么也是给大家梳理了几种。那么第一种的话呢，就是刚才孟莹这个梳理的，就说过劳了。就说疲劳成疾，那么这肯定是有这个道理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某一个动作都能让你感觉到疲劳了，实际上已经给你信号了。那么这种疲劳成疾最后就会导致什么，我们在日常中或者在工作中，因为长期进行手腕部的那种活动，为什么说妈妈手啊，有的时候现在很多这种从事家政服务的就是这些朋友们也是有的时候会容易患上这个腱鞘炎。 对， 那么比如说我们平时日常当中家里边肯定都是会做保洁的，因为做保洁的时候我觉得也前些年那个时候家里边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小帮手，家里边扫地现在有机器人了，那么以前的话呢，你这个我们都得要真正拿拖把上， 自己亲力亲为 这个那拖把这个布脏了以后我们就要洗，不仅是说拧毛巾了，拧抹布等等各个方面，这个都是需要我们用手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手部的这个过劳，也就是说会导致，而且的话呢一坐几个小时，那么一坐可能就是一上午。所以说这些就从事这些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尤其是女性朋友们，那么可能因为女性朋友本身比男性这个相对的力量就会弱一些，那么你相对力量弱，然后你的这个工作的持续时间又长，然后在这个工作的间隙当中呢，你又没有得到很好的放松休息和调整，那么这种情况下，而且你每天都是在做着这样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日积月累，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手部的腱鞘炎。 这是一个过劳的一个原因。 嗯，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手部经常处于低温的环境中。 哦， 为什么我说这个季节就是特别需要跟大家讲，因为这个季节已经是冬季了。那么有一些朋友呢，他就不觉得，因为有的时候呢，他在做一些家务也好，或者是说运动这个前后也好，那么可能他就没有注意这个手部的这种保温。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洗手，可能你都会觉得哇，这个水扎的，就对这个手感觉一种扎的感觉，就说因为水温太低了，水温太低，那么对我们这个手部的这种皮肤啊、肌腱啊等等，对它的刺激，那么就可以也能诱发出我们这个手部的腱鞘炎。 嗯， 那么要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咱们大家最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热胀冷缩。 对 啊，那一冷，也就是一遇到低温了，我们的血管，首先谈的是血管，就今天我们谈的肌腱，那么腱鞘它都会跟着收缩。那么收缩的实际上很形象，就是说它会团在一起了。 嗯， 团在一起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运动， 就皱巴在一块儿了。 对，所以就是说手部经常处于，我们就注意这个词啊，经常处于，我偶尔一次，那就是我得了腱鞘炎，那我觉得这种有点太过了。但是就是如果我经常处于，什么叫经常啊，我每天的话我都得用凉水要刺激我这个手部。 嗯， 而且每次刺激的时间还长，然后次数又多，而且天天如此，那么你想想，或者是咱们就想那天天气比较冷，然后我去洗车，洗车现在有的是电子洗车，进到洗车棚里，可是出来的时候我们擦车的师傅他是在外边啊，他尽管也戴着手套，但是戴着那个手套而且还是胶皮手套，他是不保暖的。所以就是说我就跟他们去聊这个话题，我说你们这个手是不是一直等于都是很冰冷的，他说没错，因为等于都是相对来讲也是暴露在外边的。所以就是有一些是特殊的这个工作环境，有的呢是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这种情况就容易引起或者诱发我们这个手部的腱鞘炎。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其他疾病引起的，因为这个腱鞘发炎了嘛，有的不一定是我们摩擦导致的，有的本身可能这个部位，那么就是有骨关节炎了，是骨头这个发炎了，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外部的一些皮肤感染了，然后渗透进去了，那么都有可能这个引起这个腱鞘炎这种疾病。还有一种就是先天的，都会引起这个腱鞘炎。那么一旦是有这种情况，比如说疾病导致的，那我们就建议啊，要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 嗯， 不要觉得哎呀我暖暖就好了，或者是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因为性质不一样，也就是引起腱鞘炎的这种原因不同，那么我们解决这个腱鞘炎的方式方法也不同。 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都是梁老师提到的关于腱鞘炎的一个造成的原因啊。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梁老师和大家分享腱鞘炎的预防和运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梁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七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小杰梁老师和大家分享腱鞘炎的预防与运动。 当然还有一点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就是腱鞘炎一旦发生了之后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危害，还有就是我们一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反映出来。梁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去介绍一下呢？ 这个可能对于每一位朋友来说，可能都这个症状也好或者是反应也好可能都不大相同，因为个体差异比较大，再一个每个人的那种忍耐力可能也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一旦得了腱鞘炎，因为我就跟那骨伤科的医生在聊这个病情的时候，他就说我都不用给他检查，他来了我让他自己描述，我大概其就能给他判断出来他是腱鞘炎。所以呢就是说首先是疼啊， 对 啊，这个疼痛是首先，因为你不疼可能你都不重视，或者是你能身躯自如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高度的这种关注它。所以说疼是哪儿啊，就局部的痛啊，或者就一个点，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是用手来按压这个点的时候它也很痛。所以就说疼是首先的一个反应， 就哪怕不碰它它都会疼， 都会疼。 对， 有的时候疼的让你睡觉都睡不了，尤其是晚上，他们说越是安静的时候，那么你的注意力可能越集中在你这个腱鞘这个位置上。 对，就是你反而不做事情的时候它就疼的会更明显嘛。 对，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尤其是这个第一种类型啊，就是说脑骨茎突狭窄性的腱鞘炎的这种疼痛，那么它会逐渐的加重，就是你不管它肯定是不行。所以就说你不能说因为我都这儿都有反应了然后我还在拖，我也不去就医，而且我也不去想其他的办法，那么这些等于都是不可取的。所以说我们严重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说你可能家里边有的时候我拿一小瓶矿泉水你都觉得吃力，疼吗，你都合不上手啊。再有一个就别说我再把矿泉水瓶盖打开，那个更做不到。 对， 所以说疼痛啊，这个是首要的。再有一个局部的肿胀，因为刚才我们就讲它的机理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因为它摩擦，它里边这个有的可能是粘连了，有的可能是这个 发炎了， 对，所以说它就肿了。那么肿了的话，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外边就能看得见，就是它红了嘛。而且有的时候你强行的粘连了，我们强行在运动的时候它可能皮下包括腱鞘都有一些出血，所以说就会能看到这个红肿，然后还有一些水肿，甚至就是说在那个腱鞘里边的这个腱和鞘之间的那个积液多了它都会溢出，因为装不下了嘛。所以说这很形象的大家能联想得到，一旦它这个积液渗出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些炎症的反应都会让我们这个局部有红肿。再有一个就功能障碍，刚才提到了，那我这关节也都会受影响，所以就是说尽管是腱鞘的问题，那么我们关节活动度就下降了，所以说手腕手指都会感觉到很僵硬，那么严重的时候根本就不敢动。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尤其女性朋友就说轻一点的症状说她都不在乎，她就不太关注，然后实在不行了她再去就医或者再去重视，那个时候大家你罪也受了，然后到时候呢你这个恢复期会更长， 往往还都是比较严重的时候了嘛。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可以自我检测啊。我觉得你稍微有一点不适的时候，那么尤其现在这个疫情防控，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做核酸，或者是还有的时候还这个挂号啊什么的预约啊比较麻烦排队，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日常中我们在家就可以检测一下，就说是不是这个腱鞘炎，有的时候可能没准是运动啊或者生活扭伤了， 有的时候可能会这种混淆，所以说我们平时检测的时候也特别简单，就把大拇指啊握在手心里头，然后四指包过来， 按压住它， 对，包过来，然后呢握在手心里以后干嘛？向小指那一侧偏，就自然放在体侧，然后呢你就向小指，那叫尺骨那边，向内侧偏，或者再轻轻的下压，你看你那个手腕那一个处就是疼痛的这个是不是明显， 就是会不会有明显的感觉吧。其实 对，有的时候呢实际上不是，我们可能误认为是，但有的呢确实是你自己呢又没有把它准确的判断出来。所以说我们平时日常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就可以做一些自我检测啊，这个方法特别简单。 当然这是刚才梁老师提到的这个自测，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并且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同样也把它当成是一种锻炼的方法。但是我们还是得说一下，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有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那梁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一旦这个得了腱鞘炎啊，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说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高度重视呢？那么有很多的朋友等于都是什么，到了这个就是急性期，疼得不行了，然后再去求助于医生。实际上平时你怎么跟他讲，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就敢保证绝对有人有过这种经历。 对， 但是的话呢，以前肯定也有人跟他讲过，包括医生也都反复的跟他强调或者重申过，告诉他怎么样的去做可以预防，或者是怎么样的去做然后呢避免再次复发等等，都会有所涉及。自己呢就说这些道理都懂，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他就有一定的难度了。所以我就想这个今天我们重点的还得是要让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我们点就是告自己高度重视起来。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不建议运动的。运动是什么？就说在这个没得之前你运动，我们来预防。那么一旦得了急性期怎么办？我们也不能说我就不管他了，或者就是说就随他去吧，愿意怎么着怎么着，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这个也是不可取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首先就是要缓解疼痛啊，实际上就是消炎嘛，也就是我们要先把炎症给它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停止工作，要休息，然后让手部充分休息。这样子的话我们再配合比如说有一些镇痛的药啊，然后还有一些理疗的一些手法，那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肯定都得打封闭啊，要不然疼啊你这个解决不了。所以就是说需要运动，但是也要等到我们这个进入到慢性期的时候，慢性期以后我们除了休息以外，我们再进行一些适当的运动。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帮助我们手部的腱鞘这个炎症的消除，或者是帮助我们这个恢复。 那我们就和大家去说一说吧，这种运动疗法我们都可以从哪些角度去帮助大家来恢复。 这个运动疗法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一点啊，就是说你急性的时候疼你也做不了啊，所以说一定是进入到慢性期以后。 是的。 那么我们这个运动呢无外乎大家记住，一个是屈一个是伸，因为我们手嘛和腕嘛它主要就是屈伸这两个动作。那么屈我们是怎么练呢？可以把这个手啊放在我们自己的大腿上就行啊，这个特别简单也不占空间。把这个就是屈腕呢就是放在你的这个大腿上的时候呢也是很自然放松的这种状态，然后你自己又能把控，也是就是手呢轻轻的握住，就把拇指啊攥在手心里轻轻的握住，然后最大程度的屈啊，就是往上抬 啊， 这样说的特别直白，就是轻轻的慢慢的然后往上抬，但是抬到什么程度是要抬的最大，一旦你抬不了了停止，但是在这要维持至少五秒钟啊，就是停一会儿，这样子的话才能真正怎么样达到这样的 这个效果。 对，这个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再放松。那么我们不是说做一次就完了，所以说一般的在你这个能忍受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按组来做啊，可以做上三组。一般的运动的话呢每一组的话可以做15次 或者十次，这个都根据自己的情况不等，或者根据你的这个恢复的状态。然后的话呢，一定就记住我们这个最大这个程度以后的这个停顿五秒钟。 嗯 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有的时候那种反复的这种屈伸，但实际上呢，你没有最大程度啊，程度不够，再一个维持这个最大程度的时间不够，这两点啊是需要我们格外这个关注的。这个是屈，那么有屈呢，实际上就有伸。这个伸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怎么样，我们把手扣下。这刚才是屈的时候呢，是掌心朝上。那么我们这个伸的时候呢，就可以怎么样，把掌心朝下，都依然可以放在这个自己的大腿上啊。不信咱们听众朋友就自己可以试试，或者是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桌面上啊，都很简单，不用专门去找这个场地，或者再去弄额外的这个什么的更多的器材，或者是再去什么健身房，因为练总归得是你自己来实施的。所以说这个伸和这个屈实际上是一样，就是掌心朝上朝下。那么伸腕呢，也是要达到一个最大的程度。 嗯 啊，就是你自己开始由缓然后到快，到最大程度以后也要维持五秒，然后放松下来，然后到时候再做。就是每一次做我们都按照规定去做，做的相对标准一些。 嗯， 然后的话呢，每一次做完了的话呢，就让他有一次的收获。 对， 要不然的话等于我也练了，然后的话我收效不大，慢慢你自己怎么你就没信心了。 对，不想练了、 你就觉得我练这个和不练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们今天就强调什么，你做这些动作很简单，但是你得做的标准，你得做到位，否则的话我们这个腱鞘里边的炎症，也就是我们这个粘连也好，或者我们这个肿胀也好，我们就不太容易恢复。 嗯 嗯，我们不能一直在吃消炎药啊，我们也不能天天的无休止的去打封闭呀、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日常当中我们能做的，甚至就是说我们能在这个腱鞘炎的进入慢性期以后，我们自己慢慢通过运动，我们自己能这个把这个炎症消除的这些手段。那么还有一种啊，叫尺偏。 嗯， 咱不说有尺骨桡骨吗？ 对。 那么我们这个腱鞘炎的话呢，这两种都是在这个拇指这方。那么这个尺偏的话，也就是说讲这个前臂啊，也可以就放在桌面上。那么就是轻轻的握拳，往小指方向侧偏。 嗯。 刚才检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往这个 小指 方向侧偏。那么也是要偏到最大位置。 嗯， 看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办法都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幅度，然后呢坚持五秒钟啊，这五秒钟是一个可以说一个底数啊，这一条线。那么你要自己你可以试一试，因为这转握拳的时候就不用使劲的握了，因为那会儿还有肿胀嘛，你使劲握也握不住，所以说就是说慢慢的往这个小指方向偏。 对 啊，偏的时候一定要偏到最大。然后呢再给大家最后再介绍一种这个挠偏。 嗯， 就是有往小指方向偏的就可以怎么样，往拇指方向偏。那么把这个前臂呢可以说固定在桌面上啊，我们这个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尺偏和挠偏，手呢就是可以自然的指头打开放松。 嗯 啊，刚才那个屈和伸呢是握拳，然后这个偏的话呢是手自然的放松，就是 不用再握拳了、 啊、对，都打开，但是都是掌心朝下啊。这一点的话大家记住，就是跟着我这个语言的描述，大家都可以去 一边听一边做、啊、 对。然后呢这脑偏的话呢，那么就是往拇指方向侧偏，不管是往哪边偏，不管是屈和伸，都是要达到最大位置。 嗯， 这是第一个条件。再有一个就是要坚持五秒然后放松。所以我觉得一共就是这两个可以说是要点吧。那么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去做，我觉得肯定能有效果。因为这个很多的那种就是康复师啊，那么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包括这种竞技类的运动有这种腱鞘炎的时候，或者日常当中我们这个有一些我们大众要是患上腱鞘炎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在康复这个中心也好，或者在骨伤这个中医科医院也好，他们做的这些实际上都是非常有效果的。 这是活动上的一种练习，那其他的方式呢？ 因为刚才讲到了你在患腱鞘炎的时候，你活动就是受限了嘛，也就是说拘在一起了，我们得让它打开，因为不让在这个长期的这种低温环境下，目的就是什么，就是想让它这个舒展开。所以说我们在做一些运动的时候，除了这些运动，那么也可以就我们经常提到的拉伸啊，就是那种牵拉呀，牵拉实际上也是，那么有的时候牵拉也更简单，我们在家在哪儿都可以做，因为每家都有墙嘛，我们就可以推墙推墙，这个的话呢就是跟差不多跟肩同宽就可以啊，两臂跟肩同宽，然后高度的话呢也是跟肩同高，就不要有太多的这种肩关节有这种夹角，所以说就是身体基本上就直立对面这个墙就可以了，双手呢就扶住墙面啊，这个掌心呢是紧紧贴着墙壁的，然后能感受什么呀，就前臂下方的那种拉伸感。那么这个动作做到时候要维持怎么样，至少十秒钟， 比刚才长啊，之前都是五秒，这个是要十秒。 对，因为这个是牵拉嘛，让它时间长一些。这个是推墙，那么还有一种也简单，既然手心是对着墙面，我们就可以手背也对着墙面，抵着墙，也就正好手心手背翻过来了，那么这叫手背抵墙，那么身体也是直立对面这个对着这个墙面，那么双手呢也是跟这个肩这个高度都差不多，然后这是手背要求紧贴着这个墙壁，可能这个有的柔韧性差的，或者是这个平衡不是很好的，我们就量力而行，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没有太大的难度，我们这个时候是感受前臂上方的拉伸感刚才那个是推墙是前臂下方， 对， 这是前臂上，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牵拉把我们前臂的这种上下的这个肌肉这个韧带我们都给它做一个很好的牵拉， 都练习到了吗？ 对，然后也是维持十秒钟，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都是不难做到的，而且的话呢又容易坚持做到的。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没有哪些可以来进行调整的方式呢？ 除了这个运动以外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日常当中刚才提到就是说诱因之一就是低温，尤其长期低温，那么我们平时的话我们经常可以用热水来浸泡我们这个手包括手腕， 对， 很简单，比如说咱们经常有泡脚的习惯，从这个养生角度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血液循环啊，按摩啊，但是我们这个手呢也实际上也是可以和脚一起泡，这也没有什么难度，对吧，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手这个泡在这个热水里边的话实际上有一个温度啊，水温我们控制好，不要太烫，一般的话呢就是43-44度啊，这样的话就差不多够了太烫的话呢，因为皮这手部的这个皮也是挺薄的嘛，所以说也不建议用特别这个高温水，大约呢泡就是15-20分钟这样就足够了，也不建议长期的这种泡，然后的话呢主要目的还是促进血液循环，这样子帮助我们这个腱鞘里边炎症的这种消减或者是缓解一些疼痛。还有现在孟莹我不知道你听说没有，就是有的那种特别严重的时候就现在都是尤其那种康复医院他都会给你佩戴一些那种支具 非常专业现在这些配的就是辅助的这些器械支具之类的。 对，因为这个支具主要就是什么，帮助就像我们平常以前经常会说到，就说哪儿骨折了给带一个夹板，就是怎么样支持性的，就是你把你那个拇指给你支住，然后呢实际上就是让你这活动受限，不让你就是随便想怎么动就怎么动，这样主要的就是可以保护制动我们手腕或者这个手指的活动，所以说这等于都是帮助你恢复缓解疼痛的这样一些办法。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抗阻的练习， 对， 因为我们尤其越是到快要恢复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如果你不给他就是加点这种负荷，那可能这个怎么样，他那个很快你又回去了。所以就说有一些抗阻的练习也是帮助这个消炎的。所以就是说腕部啊，这个或者是指部的这个肌肉群啊，因为这个都是小骨头嘛，所以就是说这个目的就是预防这个腱鞘炎的复发啊。所以就是说有些抗阻的训练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尝试。 嗯， 大家一想这个手腕除了屈就是伸， 对 啊，大家记住这就行。所以说你在抗阻的时候也离不开这两个动作。那么抗阻这个屈腕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动都可以就坐在这儿原地的。那么你坐在那儿的时候，讲前臂呢就可以放在桌面上，或者你就放在大腿上也可以。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弹力带多普遍啊，是吧，都是走进生活了，你可以给它绕在手上绕一圈，然后的话呢你另一侧的话呢你可以用脚踩上都行，特别简单，或者你固定在一个地方都行。然后的话呢你这个就直接你就可以怎么样做屈伸的动作，一个是手腕、手心朝 上抬的， 对，然后呢手心朝下， 对 对，所以说屈伸这个特别容易做到。 嗯， 然后你每次做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放松，要回到原位，然后从原点开始再做起，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最简单的，也是我们今天做介绍的最后一个，把手放在那对指练习。 嗯， 大拇指和小拇指往一起勾，两个指对上， 对，碰上 用力，然后呢再分开啊，这个也可以。比如说每一次的时候，我们平时检测的时候，在那医生那儿，医生都会跟你说看你能不能做，既然能做那你回家就可以练啊，就不用来反复到医院来了。 嗯， 所以说每一组我们也建议至少要做5到10次。 嗯， 然后呢做3组。一般的运动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有时间的，有幅度的，然后呢有组数的，有这个次数的。所以就是说相对来讲就是说每天都可以做的，那么就每天做，隔天做的，或者按周做的。总而言之，我们这种就是坚持持续2周，那么都是有效果的。 是的，那最后我们也是请梁老师给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啊。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我们这个健康用手，都是预防腱鞘炎的这个关键点。所以就是说我们连续工作或者是做某项这个事情的时候，时间呢不宜过长，要注意时时休息，主要的目的是要缓解疲劳。那么工作结束以后的话呢，也多多的去做一些手部或者手指与手腕的这些放松的这个动作。平常这个注意就是不要这个长时期的这个玩手机，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都知道，但是做到确实很难，但是难我们也得做。所以就是说这一点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那么尤其现在这个冬季，我们要格外的注意手部的保暖，也就是说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就是把健康这个放在首位，健康呢从点滴做起。那么希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能真正做到健康快乐每一天。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梁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就是关于这个腱鞘炎的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它的确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但是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影响呢，往往又是关乎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按照刚才梁老师提到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说是做到对于腱鞘炎起到一个更重要的这个预防的作用啊。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梁老师，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梁老师， 再见。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猴子杨子。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产生包括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等项目的11枚金牌。让我们一起在激情与速度中为运动员们加油吧！还有啊，不要忘记，北京冬残奥会有2个奥运，同样精彩。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